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时间和时间的流逝是两个概念，因为除了流逝，时间还有凝固的时候，还有重合的时候。有时相隔数年的两个夜晚会惊人的相似。我在记述14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故事的时候，就常常为这一发现而震惊。当然，这源于我被迫卷入了精神病院的离奇事件中。又是一个夜晚，暗黑和所有的夜晚是重合的。暗黑掩藏的东西永远让人心悸。我听见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老式的木地板在震动。0:03去探看黑屋子的时候到了。小宅护士轻轻地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正处于待命状态的我和张江，悄声地说，走吧，董峰在楼上的女病区等你们呢，不过脚步得很轻很轻。进入病区以后最好不要说话，因为值班医生刚睡不久，不能惊动他们啊。其实小宅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此刻正下着暴雨，加上整座精神病院里林木茂盛，在暴雨的袭击下就像是一个大音箱，四周都在轰轰地响着。我想就算是不小心弄出点什么声音，也会被这狂暴的雨声所淹没的。小宅带我和张江上了二楼。和底楼男病区的格局一样，右边是一道走廊，那里边分布着医生和护士的值班室，此刻廊灯已经熄掉，看不见走廊的深度。左边在一块挖进去的地方有一道小铁门，那里面才是广阔的病区。董峰正站在小铁门前接我们，暗黑中看不清他的脸，从他那白色护士衫显出的高挑的影子看，知道是他。小宅留在门口查看动静。董峰带我们跨进了小铁门，他没有忘记立即把门关上，这是医护人员的规则，否则精神病员跑了出去，有时就会闹出人命的。严永桥就是偷跑出去被车撞死的。进门后是丁字形的走廊，各处都熄了灯，病人都睡了。我知道这种寂静全靠药物的作用，否则这些狂躁的抑郁的歇斯底里的女病人会和这楼外的暴雨一样的不安静。东风带我们进入了左边的那套走廊，不知道是由于楼道太黑，还是由于他心存恐惧，他的脚步移动得极慢极慢。这可以理解，就在不久前，也是在雷雨之夜，走廊尽头那间无人的黑屋子里，一个在烛光中梳头的女人让东风吓掉了魂儿。那么今夜我们会看见什么呢？张江越过董峰走在了前面，我想他是要给董峰提供一种保护感， 这个在望远镜里爱上董峰的男孩终于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了。突然，不知从哪间病房里传出了说话的声音，那是一种没有音调起伏的苍老的声音。我听到的一句是：这东西要毒，你要毒死我。我感到头皮发麻，董峰回转身拉了我一把，意思是别停下。这是病人的自言自语，常见的事。我们摸索着来到了走廊尽头，在这间已经3年没有住过人的病房前站住。门旁边有一扇窗户，没挂窗帘，但此刻内外都是暗黑，什么也看不见。董峰把一个冰凉的小东西塞进我的手里，那是开门的钥匙。在这里，病房门都是没有锁的，因为要是病人在里面反锁了以后，可能会出事儿，很麻烦。而这间房由于长期空着，才配了一把老式的挂锁。我在暗黑中摸到了这把锁，试了好几下才把钥匙插进锁孔。我听见身后的董峰发出了急促的呼吸声，这时我的手有点抖，侧面看去，张江正迫不及待地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往里看，我担心他会看见什么而发出叫声。锁开了，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推门时会不会有沉甸甸的感觉。3年前住在这里的女病人善灵就吊死在门后，据说推门时只能推个半开，因为一具已经僵冷的尸体堵在门后。听见开锁的声音，张江挤了过来，伸手便推开了门。今夜幸好有这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我感到心里踏实了一些。走进屋里，一片漆黑，有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后墙的窗户有一些微弱的天光，哗哗作响的雨夜正封堵在窗外。我低声对张江说：点头。一束强光打了出来，在已经斑驳的墙上投下了一道光圈，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蜘蛛迅速地跑出了光圈，进入黑暗之中。我从张江手中抢过电筒，向五角照过去。五角像仓库似的堆满了杂物，装过药品的纸箱、废弃的输液架等等。我用电筒顺着墙依次照过去，在另一堵墙边放着一个铁床架，床上什么也没铺，光光的铁架床像一副担架。离床不远有一个黑色的老式沙发，不少地方的皮革已经爆裂，显然是作为一件废物被遗弃在这里的。突然，沙发上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伸手抓起它，当手心感觉出这是一团人的头发的时候，我像抓到了蛇一样把它扔回沙发，同时发出了一声不能控制的叫声。张江和董峰都围了过来，在抖动的手电光中，那团毛茸茸的东西仿佛在挣扎和颤动。 董峰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是一个假发。假发？假发哪儿来的？”我语气微笑地问。董峰也愣了一下，慢慢地回忆着说：“我想起来了，这是善灵用的假发。善灵，就是3年前死在这儿的那个女病人，严重的抑郁症使她的头发掉了很多，她又爱照镜子，有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就哭。后来吴医生给她买来了这套假发，啊，那是很漂亮的披肩长发呢。”东风顿了一下，又纳闷的自言自语说：“不过这假发怎么还扔在这儿呢？”张江弓下身，细瞧了那头假发以后，又把它提起来，让它从手中垂下，那景象仿佛是提着一颗人头。我忙叫张江放下它，理由是那一定很脏，因为3年时间了，那假发里面一定是积满了灰尘。没想到这话提醒了张江，他用手摸了一下那头发，惊奇地说：“哎，怎么没有灰尘啊？”我用手摸了一下，手上果然是干干净净的。我又用手摸了一下那张废弃的黑沙发，同样也没有灰尘。我感到心在砰砰的跳，我将电筒向室内另外的地方照去。在铁架床上，屋角的杂物上都积着厚厚的灰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人常坐这个废弃的沙发，并且用手梳理这套假发。我不敢往下想了，我手中的手电在抖动着，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才行。自从进入精神病院以后，我常常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住在吴医生为我慷慨提供的这间小屋里，听着值班医生或者护士咚咚的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漆黑中我感到自己正深陷迷宫。关于严永桥的事，仍然找不到可以破解的线索。现在清晰的方面，仅仅是这个撞进我家来的不速之客却是这里的病人，并且已经死去一个多月了。死而复生的设想显然不能成立，但他在死后又出现在我家里也是事实。看得出来，吴医生对这个事情也是极为关注的，他将自己的小屋子让给我，正是想让我在这里面找到什么线索。另外，黑屋子里的新发现又增加了我住在这里的恐惧。晚上一闭眼，便看见那套长长的假发，一个面目不清的女人正坐在那张破烂的黑沙发上，他用手梳理着假发，然后戴在头上，并且点燃蜡烛，对着小镜子打扮起来。这是董峰在前些时候值夜班的时候撞见的景象。我相信这是事实，而绝非像吴医生推断的是雷雨之夜董峰所产生的幻觉。因为那长期锁着的黑屋子里确实有人出没，不然在积满灰尘的屋里，那张破沙发 和放在沙发上的假发不可能干干净净，只是经常光顾这黑屋子的人是谁，他是怎么进去的？这屋只有一把钥匙，由董峰保管，平时他都被董峰锁在值班室的抽屉里，没有人能够拿到。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境地里越陷越深。本来我在家里写作是很正常的，我正在把郭颖告诉我的他在医学院读书时候的恐怖经历写成小说，没想到这个似人似鬼的严永桥出现了。董峰在黑屋子里的遭遇是这个人最先讲给我的，我现在对我的上一部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里的一些叙述有点后悔了，至少我不该在那本书里披露董峰是精神病院护士这个真实身份，因为严永桥在这住院期间正是读了我那本书才发现董峰的，这个妄想狂甚至将董峰想象成了他的妻子。星期天我仍然待在医院里，在这个巨大的疑团没解开之前，我想到回家去住就有点害怕，我怕那个已经死去的严永桥再来敲门，并且我相信这幽灵仍然在我已经离去的家里出没，因为我有天晚上试探性地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居然有人拿起听筒来喂了一声。我立即让张江去家查看了一番，虽然家里没有人，门锁完好，但门口却出现过一把黑雨伞。下午整座精神病院里安静得像公园，蝉在林木深处嘶叫着，令人昏昏欲睡。这个夏季单调而神秘，住院楼前的阶梯下时而有白衣护士轻盈地飘过，而更多的时候这阶梯像山中的荒芜之地，只有树荫和阳光在上面印出斑驳的黑白图案。我无聊地在院里逛了一圈，回到小屋正准备睡一会儿午觉，吴医生来电话了，他说星期天都休息没人陪我，叫我去他家里玩。我来了兴趣，因为自从结识吴医生以来我还从来没有去过他们家。医院宿舍和医院仅是一墙之隔，据说吴医生住着很宽敞的房子，这一是因为他的主任医生的级别，二是因为他迟早会结婚的，虽说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但毕竟已经是34岁了，成家是近在眼前的事。吴医生住在楼底，窗前围着一小片绿地，种满了花草，我想他是喜欢花草才选择底楼住的。进了门，吴医生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衣接待我，这是他的中等个子，更显粗壮，露在衣袖外的手臂上凸起的肌肉像铁一样硬，我无端地感到他此时有点像日本人，硬朗有力，而请我做的手势又透出了严谨的礼节。怎么样啊？他搓着手问我，显露出他内心的不安，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对严永桥事件有新的发现。其实 住进医院里好几个日夜了。除了严永桥隔壁病房那个叫龙大兴的病人给我提供过一些情况以外，对严永桥来找我是否是死而复生，我仍然是毫无头绪。吴医生的眼神很迷茫地说，这是个很凶险的家伙，死后也不老实嘛。那么从科学的角度讲啊，我们都不会相信他死后还能出现。但是啊，你是个精神健康的人，他出现在你家里，我相信这不是你的幻觉。那么只有抓住他，我们才能解开这个谜。吴医生把眼神从空中收了回来，盯住了我，又问，如果再次遇到，我想你一定能够认出他来吧。我说这不是问题，严永桥这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1.8米左右的大个儿，宽额大脸，两道眉目像粗黑的毛毛虫，我相信再见到他，即使在夜里，我也能一眼就辨认出来。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何教授显然对郭颖委托我来看望他很高兴，他说他现在很清闲，68岁了，已经退休在家了，看看书，练练太极拳。墙上的一幅油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画上是深远的夜空，有孤寂的星星，金黄色，又大又亮。何教授说，啊，那是一个画家朋友送我的。我脱口而出说，这是由你构思，他替你完成的画吗？何教授略感惊异，答非所问地说，都一样啊，都一样啊，啊，挂在家里嘛，总是自己喜欢的画才行啊，我作此判断是因为在郭颖给我讲述的往事中，曾经透露出何教授在文革时期的一段情感经历。30多年前，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深深地相爱，尽管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的交往有所中断，但已成为红卫兵头的这个女生，军衣下掩藏的仍是一颗女孩子的芳心。据说，这个女孩子是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后，被对立派组织逮捕的，并且被秘密关进了后山下边的防空洞，直至多年后成为一具白骨。看到我非常欣赏这幅画，何教授像遇见知己似的静坐在一边抽起烟来，一边让我的感受在画中多停留一会儿。我发现这幅画是一个祭坛，一个秘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事情一定会是这样，那个叫卢平的女生在大雪之夜与何教授在后山相会，在激情中她解开了自己的军棉大衣，第一次将雪白的胸脯袒露在星光下，他们都冻得发抖，但肌肤灼热。不远处还响着对立派组织攻占校园的枪声。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雪夜竟成了他们的永别。我不便再问什么，默默地点燃了一支烟。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沉重。坐在藤椅上的何教授已经是两鬓斑白了，这是另一种时间之雪落在他的头发上。哎，人哪，老起来是很快的呀，何教授叹息着， 你看，郭颖这样的黄毛丫头，转眼间已经快是心理学博士了。 我是实说，可是，她对大二时候发生的好多事儿啊，至今仍然很困惑。读博士呢，也解决不了这些疑案，比如说，她同班同学卓然的精神分裂。他就根本找不到原因。哦，何教授扬起脸想了一会儿，仿佛要把14年前的事情拉到眼前。那一年是出了不少怪事啊，但我认为那是一种集体的癔症。卓然说带了来历不明的发夹后头痛，同寝室的女生呢也就接受了这种暗示，于是郭颖的头也痛起来。尤其是卓然死后，他生前睡过的床铺，他说过的梦话等等，都会对同伴的精神产生牵引作用。 何教授语调平静，仿佛在讲一个心理学的例证。 可是那发夹确实是很奇怪的事，一会儿他出现在后山，一会儿又出现在女生浴室的门外，到最后竟彻底的消失了。 说到这儿，何教授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接着说：“ 啊，那是一件传闻呐。那一年我在省外的一所大学参加了一个课题研究。”回来以后，听说学院在清扫防空洞的时候，发现了几具白骨，是10年前死于此地的红卫兵的遗骨。 何教授的声音颤抖了一下，接着说：“ 但是当时还没有听说有一个什么发家。”很多年以后，学院里有了这种传闻，我想这是没有根据的传闻罢了。 我说，但是何教授，那发夹确实是出现了，卓然戴过，郭颖也看见过， 这是集体癔症。 何教授打断了我的话， 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下，一个普通的发夹也可能让人发疯。后山上不是也连着出了不少怪事吗？我看都与此有一关。有一次啊，我就在半夜的后山看见了一个黑影，那黑影在树上蠕动，这要是被郭颖他们看见，又会成为恐怖事件了。我却不信什么邪，我站在树下叫道：“哎，谁在上面啊？你要是再不下来，我可叫警察了。”结果呢，那个黑影子溜下树来了，原来是大二的学生吴小周，郭颖的同班同学。他跳下来的时候还有一把刀子也掉在了地上。我厉声地喝问他，攀在树上干什么，还带着刀子。他一脸惊慌，结结巴巴地说，是看了武侠小说，来这里体会体会。 真是神经有毛病。后来听说他是已经死去的女生卓然的恋人，我就理解他了，一定是相爱很深，神经受刺激后的一种反常行为，这没有什么。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精神健康，只要没发展为经常的病态，偶然的异常还不能叫做病人。 到底是心理学教授对人的精神分析温和得多，而在精神病医生的眼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笼罩在精神病患的阴影之中。我说，可是卓然的精神分裂我认为还是挺蹊跷的。 是啊，不可理喻啊。 何教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如果仅仅是发家的传闻，不至于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据说他那段时间一晚上要冲几次澡，这显然又是强迫症的表现。他死前我去看过他，怪可怜的。我不了解他的家族史有没有遗传方面的原因，也不知道。卓然要是活着，现在也该30多岁了吧，也许已经做了母亲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何教授突然难受的说不下去了。我想他也许是联想到了更早死去的卢平。有人说过，少女之死是一根人类之纱的断掉，这根绝望的断纱从此无法接上，无法延续。从生物学上来说，也是对生命繁衍的毁灭。 自从去医学院见了何教授以后，我的心里既踏实又恐惧。踏实的是，14年前的故事至今没有谜底，那么我中断写作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恐惧的是，既然发生在郭莹和卓然他们身上的恐怖经历可以永无解释，那么我遭遇的不速之客和董峰遭遇的黑屋子人物也许同样无法破解。世界上不是一直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谜团吗？一个打黑雨伞的幽灵来找过我，这个疑团如果不能破解，那对世界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前几天姬医生就讲过，他也遇到过无法解释的事，说是他几天前参加山区的巡回医疗，有天晚上住在一个偏僻小镇的旅馆里，当地无电，守旅馆的老太婆给了他一截蜡烛，当天晚上热得无法入睡，他就凑着烛光看书，一直到蜡烛燃完。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当他摸黑出去找老太婆再要一支蜡烛的时候，才发现老太婆不在了，并且整个小木楼就住了他一个人。第二天镇卫生站接待他的人说，那是一座早已废弃的旅馆， 更不会有什么老太婆在那儿值守的。姬医生说，这个无法解释的历史让他做了一年多的噩梦。今天噩梦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吗？我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压得床架吱吱地响。吴医生的这间小屋本是为他上夜班休息用的，所以除了那个小书柜儿有点住宅的气息外，其余的用具包括这张小床都来自于病房的用品，这让我夜夜的心里都特别别扭。天气闷得很，我却不敢开窗睡觉，因为我怕听见精神病人的叫声或者是哭声，尤其是在朦朦胧胧之际突然被那些声音惊醒的时候，我的心里要狂跳好一阵。看了看表，还不到夜里十二点，我干脆起床到吴医生的办公室去聊聊天吧。他已经开始上夜班了，也许正寂寞。我呢，既然放弃了在家的写作，那就在这儿多深入一些吧。即使不能解开面临的疑团，也可以积累一些写作的素材。走出小屋，尽管我轻手轻脚，走廊上的地板还是一踩就响。地楼值班室的门打开着，我看见吉医生正用手托着他瘦削的下巴在打盹儿。我没惊动他，我一直走到楼梯口上了二楼。护士值班室的门虚掩着，我听见董峰和小翟叽叽咕咕地说着话。吴医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室内宽敞，两面临窗，这是主任医生的优势。我说，啊，还是你这儿凉快。哎呀，这下边都要闷死了。吴医生正翻看着一本砖头厚的医学书籍，他把衣袖挽得很高，两只结实的小臂压在办公桌上，有力的姿态很像一个外科医生。他说，啊，你要是觉得这里凉爽的话，白天就到这里来看书吧。总之啊，我上夜班，白天这里都是空着的。我走到窗边，有一只很粗的枝桠在窗口摇曳，风中带着湿气。我说，要下雨了。这段时间老是下雨，一下雨我便想起了那个叫严永桥的家伙会不会出现，这个提着黑雨伞的幽灵叫我既期待又害怕。吴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用害怕。他说他也正期待着那个家伙再次出现。他说，小时候啊，怕走夜路，那么有人就教给我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贼，这样在黑暗的地方走起来都不怕了。那么你怕鬼的时候啊，就把自己想成是一个鬼，你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嘛。啊，这就叫以毒攻毒。啊，世界就是这样啊。吴医生教我的这个方法还真是有效。半夜时分，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穿过走廊，走下楼梯。 尽管暗灰中空无一人，我却感到无所畏惧。我进了小屋，把台灯调到了最微弱的亮，然后上床睡觉。大雨已经下了好一阵子了，但是由于我没有开窗，室内还是显得闷热。朦朦胧胧中，我听见雨点把窗户打得啪啪的响，翻了一个身，又听那窗户上的声音好像有点异样。怎么个异样我说不清楚，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头。我翻身下床，走到窗边，撩开窗帘向外张望。外边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窗玻璃像镜子一样映出了我淡淡的面影。我把鼻子贴在玻璃上，与我的面影重叠在一起。突然，那面影的五官抽搐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两条毛虫似的粗眉毛。天哪，这哪是我的面影呢？显然是另外一张脸正贴在窗玻璃上向里张望。我惊叫一声，向后跳开，那玻璃上的面影也一闪便消失了。我由于退得太急，被椅子一绊，跌在地上。这一瞬间，我记起了那个拎黑伞的家伙，记起了他那山区家里挂在堂屋中的遗像，记起了离他家不远的山坡上那一丘葬着他骨灰的土坟。是的，焉有巧。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